弟兄姊妹朋友平安。在50年代的时候，有韩战发生，美国派出的军队去到韩国那里打仗。通常军队去到那里亦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一啲嘅牧者啊，去到去幫手，因為年青人上戰場上，有時會好驚啊，好彷徨。咁牧師去同佢祈禱，咁希望去安慰佢哋，亦都有好多嘅心靈上、靈性上嘅需要。咁呢個牧師，其中一個牧師就被差去，咁通常嗰個時間大概幾個月到啦。咁就去過韓國嗰度，韓國去南韓嘅地方，見到一片嘅狼藉啊，好大嘅破壞見到很多人流離失所，很多的家庭破碎，很多的尤其是兒童失去了父母，父母在打仗當中或者被徵召當中去失去生命，很多兒童流離失所，他就心裡面很痛心，就覺得真是慘。但他又留意到一些很特別的事，其中一樣特別的事就是他留意到韓國很多時早上都有人去清理垃圾，咁有啲嘅因為有好多嘅瓦礫啊，有好多嘅垃圾喺度，咁就啲車嚟到清理垃圾，但係佢覺得每一朝清理完之後，成日都硬係留咁啲垃圾喺度嘅，唔知點解硬係清得唔徹底嘅。咁佢有一日佢就好奇怪，就問嗰啲清潔嘅人話：點解你哋嚟親清潔都唔清潔曬所有嘢嘅咧？成日都係有啲嘢喺嗰度嘅咧？咁佢就話俾佢聽，喺一啲嘅瓦礫，喺一啲嘅垃圾底下很多時候都會有小朋友在度，因為小朋友冇咗屋企，佢哋就匿喺嗰度，因為夜晚凍嗰時，韓國佢初初開始嗰時冬天打嘅，佢就匿喺嗰度瞓覺。咁所以每朝我哋去清理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踢一踢或者擁一擁嗰堆垃圾。如果堆垃圾下低有聲或者係喐一喐咧，我哋就知道下低有小朋友，咁我哋就唔清潔噶啦。咁如果唔喐又點啊？一系就冇小朋友，一系就已經死咗啦。咁我哋就會鏟走佢。咁佢聽到之後，佢就好，本來係一個好奇嘅問題，令佢好扎心。咁但係冇嘢可以做，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個嘅短期嘅一個嘅牧者啫。咁佢就幾個月之後就坐飛機翻返美國，咁就翻返自己嘅教會。喺飛機上高，聖靈喺度催逼佢，聖靈同佢講話：你要做啲嘢，你要為韓國嘅孤兒做啲嘢，你幫下佢哋啦。咁佢就簡直擘大口話：我點幫佢哋啊？即係我嚟幾個月，我乜嘢都唔識，我點幫佢哋啫？咁但係聖靈一路喺度催逼佢，佢喺飛機上就一路喺度叫佢做啲嘢。有時候我都想去同神一齊同工，我哋想做一啲嘢去幫到神嘅。我哋心目中同神同工嘅圖畫好美麗嘅，即係我哋嚟到神賜力量俾我哋，我哋嚟到就影響成個局勢啦，係咪？就好似我哋睇《Lord of the Ring》咁，係咪啊？咁我就 Gandalf 落到去，咁就對付嗰啲咁嘅奇怪嘅 Orcs，OK？、Okay? 咁啊，舉起支杖，咁就光射出嚟。我哋都希望我哋同神同工嘅圖畫係咁嘅，我哋好大力量。但係更多嘅時候，我哋同神同工，我哋發覺我哋好無力，我哋甚至唔知道神點解要求我哋同佢同工，我哋有咩可以做到？我有啲咩能力可以配合呢？今朝嘅經文讀嘅時候，我已經記得以前睇嘅時候，我當然係一個好美麗嘅圖畫，係摩西同神同工，神要摩西喺山上谷舉手，每一次摩西舉手喺下低爭戰嘅以色列人就勝利啦，係咪啊？但係我唔知點解咧，由第一日開始睇呢段經文，我就睇到一個相反嘅圖畫，我就覺得呢個圖畫好搞笑或者好奇怪啊？點解啊？因為摩西在山上舉手有什麼作用呢？他舉手關下低打仗有什麼關係呢？而且他還不是舉得很厲害，你說你舉得哇很漂亮，好像十戒一樣，舉手紅海分開你都說，你舉到怎樣？聖經說他舉到力都沒有了，攰到一個地步要有兩個人陪著他扶著他，還要坐下在石頭上高。咁神又有啲整蠱佢嘅，OK？ 因為神其實好容易可以搞掂呢啲咁嘅敵人嘅，係咪啊？神可以喺以色列人瞓覺已經搞掂曬亞述全軍啦，係咪啊？所以神其實可以一下就等佢哋戰勝，係咪啊？神又唔一下叫戰勝，OK？ 神又要打足成日，係咪啊？咁摩西舉手舉到手軟，係咪啊？跟住就攰啦。咁另外一個特別嘅圖畫就係邊個扶住摩西嘅手啊？聖經講到 一個叫阿倫係咪啊？阿倫大家知係邊個啊？阿倫係摩西個阿哥係咪啊？另一個叫户珥。户珥我哋唔係好知佢係邊個，但係根據一個傳統，其中聖經有傳統咧，户珥係摩西個家姐米利暗個老公。嗱，如果根據嗰個傳統，即代表咩啊？摩西一個老人家喺山上嗰舉手，佢身邊有兩個比佢更老嘅人，應該係更老，應該係摩西佢個姐夫舉起佢嘅手，係咪？三個老人家喺山上唔知做乜，係咪啊？又做同下低佢又唔幫到下低，但係深刻佢三個咁疲弱嘅舉動，竟然影響咗整個戰局。我成日見到嘅時候，我就諗起呢個圖畫啊。其實同我哋同神同工好似，神要我哋同工，但好多時都唔係要我哋能力。神要我哋參與，但係佢唔需要我哋俾好多力量落去，甚至有時佢將我哋力量拎走。點解啊？如果我哋睇聖經，佢哋後來約書亞帶佢哋入迦南地咧，第一個戰役大家可能記得係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係好大，彰顯咗呢個嘅神要求同工，但係唔要我哋能力嘅一個幾好奇怪嘅情況。點解啊？大家記唔記得佢哋一過約旦河，過咗約旦河之後，第一件事佢哋要做咩？大家記唔記得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第一件事其實叫佢哋做，叫佢哋行割禮，因為佢話上一代嘅以色列人，因為佢哋叛逆，因為佢哋唔聽神嘅話，唔肯入去迦南地，所以佢全部死曬，除咗兩個探子約書亞同埋加勒但係佢哋入去第一件事，佢哋先要做咩？佢哋先要去行割禮，因為代表同神重新立約，係咪啊？大家知道割禮係咩啊？割禮係割包皮，係咪啊？我唔問大家當中啦 ，OK？ 我相信華人男性通常比較少割包皮嘅 ，OK？ 如果有你都唔好舉手 ，OK？ 比較少嘅，但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加拿大同加美咧，喺70年代、80年代初咧，其實有盛行一個嘅覺得割包皮係對男性健康有幫助嘅，所以嗰陣時咧，出世嘅小朋友，男性嘅小朋友咧，啲佢哋啲醫生會提議啲父母幫佢割包皮，佢就覺得會對佢生長啊，對佢健康有幫助嘅。咁咧，我一個朋友咧就係80幾年初移民加拿大。佢嗰時係幾歲？咁就去睇醫生，咁就醫生見到佢咁細個，就同佢父母講話：你個仔咁細個，不如割幫佢割包皮啦，等佢身體好啲啦。OK， 咁佢父母又傻傻喎，就係見加拿大醫生應該冇錯，啱喺香港移民好，我幫佢割。咁佢梗係唔識佢幾歲，佢話佢咩都唔記得，只係記得有幾痛。佢話割完之後，我幾日都行唔到。OK。痛到一個點啊，完全唔喐唔到嘅，差唔多，我就好痛好痛。睇翻以色列人，佢哋喺邊度割包皮啊？佢哋喺邊度行割禮啊？喺曠野，喺一個完全唔乾淨，係完全冇一個 sanitization 嘅 concept 之下，用啲唔知咩嘅火石刀嚟行割禮，仲要係咩啊？仲要係成年男士，係講啲十幾廿歲、卅歲嘅男人，你話嗰陣時有幾痛咧？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最大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行割禮？為什麼選擇這個時間行割禮？這個是最差的時間，是不是？因為他過約旦河後面有一個很急流，前面有什麼？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城市城鎮，他未 打敗到的，即換句話說，前後都被人夾住。行割禮代表你的軍隊可不可以打仗啊？打不到仗了，是不是？個問題係點解唔早啲割咧？即係40年，你早啲得唔得啊？神，你可唔可以等我過約旦河之前割完先過得唔得？等我割完之後，即係過兩個禮拜過完河啦，先準備打仗。點解偏偏喺過完河仲未打勝仗之前要過割禮啊？就係要顯示神唔係需要你哋嘅能力，神攞走佢哋嘅軍隊，跟住約書亞。看到約書亞去視察陣營，視察耶利哥，他遇到一個神的使者，其實就是神。跟住他就問他，你是是敵是友？這個嘅即係神就跟他講啦，我是嚟做耶和華軍隊元帥。嗱，邊個係耶和華軍隊元帥？大家喺呢個人出現之前， 其實就約書亞啦，係咪啊？佢就元帥，佢帶領佢哋噶嘛，係咪？這個神嚟到喺佢面前顯現，我就係耶和華軍隊元帥，即係代表咩啊？有少少似鄧佢登東姑係嘛？因為佢係做元帥噶嘛，係咪？我係嚟啊！你係邊個？你係咪幫我定打我嘅？我係嚟，基本上我係嚟 replace 你嘅。OK， 嗱，好奇怪，因為通常喺個打仗，你最緊要係堅固嗰個領袖嘅領導能力。所以神顯現唔緊要，但神顯現應該係咩啊？應該係一方面去堅固佢能力，係咪話啊？依、這個就係我揀選嘅人啊，你跟佢係咪？或者俾個錦囊佢係咪啊？你應該點樣點樣去打係咪啊？唔係喎，兩樣都冇，就係點啊？就係、是、我就係元帥。約書亞要點啊？約書亞要謙卑跪下嚟係咪？要除鞋係咪？依、這個聖地。換句話講，神出現依件事唯一目的係咩啊？唯一目的係謙卑約書亞。冇其他啦，聖經冇講到其他目的係咪？仲要喺佢嘅可能喺隨從面前去謙卑佢。第三個，當佢哋要打耶利哥城嘅時候，大家都記得佢點打耶利哥城噶？佢哋圍城係咪啊？圍咗幾多次啊？大家記得數過13次係咪啊？頭每日6日，每日圍一次，跟住第7日圍7次 ，OK。加埋13次啦，系嘛？13次围城，其实大家有冇谂过？依个系最奇怪嘅打仗方法，系咪啊？即系一方面围城点打赢人咧，系咪？就算围城之后有啲嘅打赢方法，你都唔应该咁做。点解啊？因为你行完之后都冇力啦，系咪？你行完之后，你仲要最后一日行7次，你想打都冇力啦，系咪？所以成个喺一个嘅军事嘅一个嘅情況之下，其實很奇怪的，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怎樣贏呢？約書亞相信有很多的方法，要怎樣打，怎樣引誘他出來攻打，怎樣入城，怎樣弄一些工具，所以說約書亞想了很多的東西，神一樣都不讓他用，神就說你跟著我做，你就圍，完全不 make sense， 完全沒有一個軍事上的一些可能性，但是神就是這樣，将整个城交给以色列人。换句话讲，整个步骤神要以色列人要约书亚同他同工，但是他拿走了什么？他先拿走他的军队，先拿走他的士兵，后拿走他的元帅，第三个拿走他的战略。神要我同他同工，但是神要告诉我他不需要我们的能力，但他就要我同他同工，好特別。今朝我想同大家探討點解神仲要我哋同工呢？如果佢唔要我哋嘅智慧，唔要我哋嘅能力，咁我哋同佢同工有咩關係呢？佢自己做咪得咯，係咪啊？即係使乜要我哋啫？點解仲要我哋參與呢？我諗到有兩方面嘅原因，神想我哋同佢同工。第一個，神係想我哋親近同親身經歷佢。想我接近他，很多時候我們會講到神創造奇妙。最近有人去有個朋友去Sipston， 如果大家去了 Sipston 知道 Sipston 去海邊呢有一個特點的。Sipston 海邊呢很黑的，是沒有燈的，因為外面就是海了。所以如果你想看星呢，其實 Sipston 的海邊呢其實很漂亮的。但是就找些人陪你，因為很恐怖的，因為很黑的，很多人害怕的。我朋友去到那裡看星，剛剛那晚不知道幾個月之前有個流星雨，他就見到很多的流星，他就 很大的震撼，神的創造很奇妙。很多時候我們創造，見到一些的創造，山啊、河啊，我們都會感謝神，我們都會對神的造物的能力而發出感謝。但是我们向神发出感谢，我们觉得这件事是比较遥远一点，因为我们没有份，是不是？我们没有份参与这些创造。我们见到我们感谢神，神创造这些星兽，创造这些山河，感谢你。但是这些是比较遥远的。神要我们同工，其中一件事是要我们亲近他。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仔，那时我仔很小，那时我大概四五岁了。有一次我跟他Chuck and Cheese， okay? 大家知道 Chuck and Cheese 是远一点的地方，可以吃 Pizza， 但有很多游戏机的。有一次我跟 他们去 Chuck and Cheese， 我们见到一部游戏机叫 Safari， 咁就捉一啲古代嘅怪獸嘅啲動物，基本上帶有啲奇怪嘅動物。OK， 捉佢咁就捉啦。咁我就同個仔一齊玩，咁我就喺度玩。嗰時佢好細個，我就坐喺度玩。基本上佢坐我大髀嘅啫，佢手腳都掂唔到啲嘢嘅。OK， 就喺度。咁我就打要捉最後嗰只 boss， 嗰只 boss 叫 saber-tooth tiger。OK， 叫做長牙虎。嗰只嘢係唔根據物理學嘅定義嚟 operate 嘅，因為嗰只嘢跳嚟跳去由依度去到嗰度，唔知點樣出現嘅 ，OK， 所以完全唔合乎邏輯嗰只嘢。但係就一路喺度捉佢，咁我仔好想捉到佢，咁我就一路入錢，一路就心諗就喺度咒罵，啊，即係呃錢嘅依部嘢 ，OK， 一路喺度入錢，但係我仔就好興奮，我哋入咗唔知幾多錢啦，彈咗唔知幾多張嗰啲卡出嚟啦 ，OK， 終於最後完成咗，但係完成咗之後我哋好開心，我個仔。就話啊，我哋一齊打贏咗佢啦 ，OK。事實上佢從來都冇掂過任何嘢 ，OK。佢因為手腳都根本太短啦 ，OK， 根本完全掂唔到，全部都我打嘅 ，OK。啲錢又全部我俾嘅。但係依個經歷係我哋兩仔爺咁多年之後，我都會講，我哋有時會講翻，我哋兩個一齊合力搞掂咗一隻嘢 ，OK。佢完全冇參與，但係佢真係有參與到。佢能力上高冇參與。但是他是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有时候神与我们同工就一样，好像我们没有做到什么事，但我和他很亲近地完成一个工作。当你发觉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你的心。我大家刚才主席多谢你介绍的时候提过纵横旋律，大家可能都记得，因为我们早前在你们做过 musical， 今年我们是25周年的纪念。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做音乐的，因为我看个样子，前前后后都不是懂音乐的人，那绝对是其实不是很懂的。为什么会做音乐还要搞一整个 team 的呢？那其实源于我自己教会，我大概九几年的时候，我曾经写一些小歌，跟我有短歌，写一些作品，那就自己唱一下，那懒得戚即是写一下的。那教会就说，不如你我哋今年福音營，不如你寫首營歌啦 ，OK？ 咁我嚇，我可以寫營歌嘅咩？即係我啲歌可以大家唱嘅咩？咁我就有少少覺得唔得，但係既然你邀請到嘅，你咁大膽，我就幫你 ，OK？ 咁我就喺度寫首歌，寫完之後嗰時連歌名都唔識作，跟住就問個 friend 啊，應該點作？我哋兩個就互相亂諗啲字落去，擺喺自己個歌名度，跟住咧就唱嗰首歌。嗰一年我哋請一個好好嘅講員好，嗰位嘅師母係一個好講嘢好動聽，好可以打動人心嘅。嗰年我估請咗十幾個人信耶去嚟個福音營，我估大部分都信耶穌，應該大概11個人信耶穌嘅，係請咗13、14個人，11個人信耶穌，所以好成功嘅一次福音營。最後一晚我哋喺度呼召請所有之前信主嘅舉咗手嘅，同埋嗰晚想信主人一齊上前邊。咁通常我哋呼召就會 play 啲音樂，係咪啊？就會 play 嗰首歌。咁嗰晚就 play 我作嘅首歌，跟住我哋個敬拜小組喺度唱住，好細聲咁唱住，鼓勵新嘅朋友去決志。一路唱，佢哋一路上台嘅時候，我作為一個作者，大家知唔知我嗰時嘅感覺係點啊？好奇怪嘅。個感覺係唔係你作嘅首歌，即係我係我作嘅，唱緊我作嘅詞，我作嘅曲。但係佢一路上嚟嗰時候，你突然覺得呢首歌唔係我作嘅，呢首歌我作得冇咁有能力嘅。OK， 呢首歌係神作嘅，神用緊呢首歌，好似我突然間係置身事外咁，我深敲參與，但係神做呢件工作。信咗主之後。因為呢次嘅同神同工嘅經歷，突然間俾咗一個本來唔係好識音樂嘅人一個嘅鼓勵，話原來你啲咁嘅歌都可以有用嘅，咁我就鼓勵我繼續作。咁我後來幫教會作咗幾年嘅營歌，到後來 long story short， 咁我開始作 musical 啊，咁就開始縱緊旋律。嗰首歌個名叫做《至愛的迴響》，可能大家有聽過呢首歌。我喺音樂上嘅侍奉係因為嗰首歌。而個契機係因為神俾嘅機會，我同佢同工，係因為嗰晚呼召嘅時候，我覺得無論幾咁入嘅、幾咁渣嘅嘢，神都可以將腐朽變為神奇。 我可以用到，神同我同工，神俾我亲身经历到佢能力嘅彰显，就俾咗我能力去做。今日我继续做，我仍然系唔系好识音乐嘅人，但我身边有好多识音乐嘅好叻嘅人，包括咗 Joey 咁啦，咁就所以其实神系有改变嘅。当神带领我哋同我哋亲身用我哋亲身经历佢能力嘅时候，我哋生命作出改变。所以同神同工其中一个最紧要嘅事系我哋亲身经历到佢。第二个，神乐意我哋将佢用我哋所摆上嘅嘢。虽然话我哋摆上嘢冇乜能力，但系神仍然乐意我哋咁做，甚至我觉得神要求我哋咁做。大家记得五饼二鱼个故仔系咪啊？五饼二鱼大家熟嘅故仔，主耶稣基督有一次讲到，讲完到之后觉得讲得太长可能，你但系放心，我唔会讲咁长嘅，讲到大家好似咁肚饿啦，即系要翻屋企，又冇嘢食嘅惊。咁主耶稣基督动个慈心，就问佢门徒：，哇，咁多人咁惨冇嘢食，听咗咁耐道，俾啲嘢佢食得唔得啊？咁我相信门徒心里面觉得有搞错，有搞错。如果今日同你讲啊，今日咁多弟兄姊妹，大家咁好，请佢食饭好唔好？咁你都有搞错？哇！而家啲嘢咁贵，唔系请佢食饭，我要几多钱先可以埋单啊？系咪啊？几千人，圣经话到五千人，通常圣经净系数男嘅，成年男人五千人，即系换个加埋儿童同妇女几多人啊？成万人，我揾咩俾佢食啊？草都唔够啦，系咪？我揾咩俾佢食啊？你点会讲啲咁嘅嘢啊？咁但系见到耶稣咁讲咧，佢就死死地冇办法啦。就走去通灵啊，有冇人有嘢食啊 ？OK， 其实我估佢打定输数噶啦，冇可能噶。OK， 咁后来有个圣经大家知道有个小朋友或者年轻人 ，OK， 当佢小朋友啦，小朋友嚟到。将佢嘅五饼二鱼交俾主耶稣基督就用五饼二鱼喂饱咗五千人，其实我有成万人，再加埋有剩嘅，系咪啊？十二男嘅，好特别，好奇妙嘅神迹。通常五饼二鱼我就见到就好似咁嘅情况啦，五饼二鱼就即系五个饼啊，五个大饼啊。圣经约翰福音话到带住五个大麦饼同埋两条鱼啊。但如果我仔细睇咧，其实五饼二鱼呢个故事有好多嘅启迪嘅。点解啊？首先，五饼二鱼系咩嘅 meal 嚟嘅咧？系咩嘅餐嚟嘅咧？嗱，通常圣经四福音咧，路加福音比较详细嘅，但今次咧，约翰福音详细啲。约翰福音话俾我哋听，五饼二鱼系咩意思？大家知唔知咩叫五个大麦饼啊？五个大麦饼一睇咧就是。觉得好似系五个大嘅麦饼，系咪？好似呢度咁大，我记好似大嘅，你大统华买嗰啲咁嘅西朝大饼，我记西朝大饼，即系好似嗰啲咁嘢。但系其实约翰福音话俾我听咩啊？约翰福音如果你睇英文圣经，见到啦，佢话系五个巴黎做嘅饼。大家知巴黎系咩啊？巴黎即系大麦，即系唔系小麦。用大麦做嘅饼，即系咩啊？即係證明唔係用啲最好材料做嘅，就好似以前中國人，如果你有錢，古代你有錢就可以食白米飯係咪啊？如果你冇錢就食咩啊？就食粟米 OK。如果再冇更冇錢啲咧，你就食小米粥 OK。因為你冇錢啊，你有啲小米粥，唔知等緊咁叫小米嘅咩嚟，好細粒嘅啫，一點點嘅。咁你放落去加啲水就食得噶啦嘅小米粥。所以當你係窮嘅人咧，你先會食呢啲咁嘅低嘅 quality 嘅食物嘅啫。所以其實佢唔係話大嘅麥餅，佢話咩啊？大麥做嘅餅。所以其實 barley， 即係換句話講，可能好細個餅嘅啫。佢仲要係咩啊？唔係小麥餅，係咩啊？係大麥餅。換句話講，一個窮嘅小朋友嘅。一个嘅午餐，唔系有钱人嘅，有钱人就食啲靓好食啲嘅嘢，佢系食啲好粗糙嘅一个饼，亦都唔系两条鱼应该，呢个亦都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话俾我哋听咩啊？约翰福音话俾我哋听，佢呢个字同平时用嘅一个鱼嘅字唔同，平时鱼嘅字，平时鱼嘅字系一个嘅 istus 嘅字，但系约翰福音用咗一个 obsarion 嘅字 ，obsarion 通常意思系一个煮熟嘅肉。所以換句話講，佢用 obsarion 嚟解咧，應該佢唔係講兩條魚，亦都好難 expect 一個小朋友嘅 lunch 帶兩條魚出嚟啊！五個大餅兩條魚，你買咩？係咪？所以你冇可能嘅，更加可能係咩啊？兩嚿魚肉，可能細細嘅魚肉愛嚟送你啲 大麥做的粗造餅，好像你那些 crackers 有一點 cheese 放上去，所以整個都告訴我，似乎是一個什麼，是一個嘅窮嘅小朋友嘅一個午餐，唔係一啲好大哇五餅二魚好多嘢，唔係，好細個好 humble 嘅，好謙卑微嘅小朋友嘅窮小朋友嘅午餐或者晚餐。另外一個嘅特點係咩？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成萬人淨得五餅二魚啊？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成萬人嚟到？主耶穌基督問佢有冇人有嘢，門徒問有冇人有嘢食？只是得五餅二魚啊，差不多不可能的事，是吧？你说男人没有不细心，忘记带也算，当然有女士，女性通常细心一点，通常会带些东西，有小朋友给些东西吃，是吧？为什么只有一个小朋友说有五餅二魚啊？ Most likely 应该是什么？不拿出来，是吧？如果你有东西，那时候你不拿出来啊，你都可能不拿出来，是吧？我和你都可能不拿出来，为什么？拿出来有什么用啫？是吧？拿出来有什么用啫？喂得饱隔离那个咩？隔离那两个都喂不饱了，是吧？我拿出来有什么用呢？不如怎么？等他问完之后，散，早点散场，是吧？散场之后我回家慢慢嚼了，是吧？为什么要和你分啫？就算真的有心和人分的，都觉得分都没用了，这么少东西，是吧？所以很难想象成万人都没有一个，只有一个小朋友带了 lunch 或者带了东西吃的。为什么圣经说只有五饼二鱼啊？只有一个小朋友这么蠢拿出来跟人分，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跟人分，但是就因为这个不是很聪明的小朋友，将他一个不是很大不是很好的一个的午餐跟人分享，神就做这个神迹。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只有两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五饼二鱼。一个这么多人识到四本福音书，四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觉得应该留在福音书加落在他们的记载里面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的小朋友去将他自己的东西交上，虽然本身是一些很 humble 的东西，不是很大的饼，不是很漂亮的饼，不是很大的鱼，但我拿出来神就怎样？神就行他的大事。我甚至相信我可能是错的，我甚至相信如果连一个小朋友都不愿意去分享他的午餐的话，神可能费事做这个神迹。我可能是错的，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问耶稣基督自己变咪得咯，我使乜问人啫？系咪？佢专登问。如果一个人都唔肯分享嘅话，佢可能费事做呢件事啦，系咪？但系就有一个小朋友将佢 humble 嘅嘢，一个谦卑嘅嘢交出嚟，神就可以做嘅神迹。头先讲到，想讲埋后边嘅故事嘅结局。这个牧师在飛機上高被聖靈責備，或者被聖靈催逼，聖靈真的很聰明，是不是？選在飛機上高催促他，在其他地方可能睡了覺就想不到，在飛機上高沒訂酒，是不是？聖靈不停在跟他說話，OK， 你要做些事，那我就很煩，OK， 聖靈整程飛機就叫他做些事，他就好了， OK， 快 OK， 如果我回到去，我就即管去問我的弟兄姊妹教會的，看有沒有人想幫韓國人，如果有人幫我就做，如果没人帮 ，sorry， nothing I can do， OK？ 咁佢心里边谂，其实没人帮嘅，因为冇人知道咩叫寒战，冇人知道有啲故仔直情话，有啲人有个 friend 走咗两三年，翻到去美国，有人问佢你去咗边度两三年，我话去打寒战咯，佢话韩国有呢个国家嘅咩？有战争嘅咩？好多美国人连打紧仗都唔知道 ，OK？ 所以心谂，我写俾弟兄姊妹，全部啲美国人，佢点会识呢？他又不识韩国，又不识人在那里，也不知道那件事，他怎会想帮呢？ OK？ 但是他竟然答应了圣灵，他就回去写信给他弟兄姊妹说，韩国有很多的孤儿有这样的需要，我知道你不太认识，但是我想问你有没有心，有没有兴趣去做一些事，去帮他们。结果如他所料，没什么人回应，但是有两个人回应，仲寄咗 check 俾佢，一張嘅支票係$1,000，另外一張支票係$50，五十蚊大概係兩三日嘅人工啦。50年代嘅時候， 咁佢就將兩張支票擺上高。咁啊，心諗，唉，即係你一張都冇都算，我都可以 say no 啦，係咪？有兩張，你又唔係多，你又要，但又有反應喎。咁啊，見兩張支票，我就啊，求實啊，算啦。我既然應承得聖靈話，如果有人依支持，我就幫，我就做啦。咁就依個牧師就攞住兩張支票，就去翻去韓國去揾人，有冇人可以幫依小朋友啊？咁首先係幫佢哋可唔可以揾地方住啊？如果佢哋係孤兒，或者後來就發展多啲，佢哋可唔可以有嘢食啊？即係有冇書讀啊？咁又幫後來依個嘅機構一路一路發展。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呢位嘅牧師個樣子？個牧師個名叫 Everett Swanson。Everett Swanson 是誰？ Everett Swanson 是開展了 Compassion 這個機構的一個人。大家可能不認識 Compassion， 可能認識 Compassion Canada， 因為你有些的寄養或者助養兒童都是 through Compassion Canada 的。全世界最大的助養兒童的組織，最大 World Vision， 第二個就是 Compassion。 其實有多大啊？幫全球29個國家，有8500間教會合作，幫助200萬青年人，無論是孤兒或者貧窮的兒童，他們讀書，他們飲食，他們有乾淨的水飲。這個由兩張支票開始的機構，一個的感動變為全球性，幫助了無數兒童和一些受苦家庭的一個基督教的機構。我時想，如果50元的支票都沒有收到，會不會做呢？寫50元的支票的人在想什麼呢？可能想，既然 Everett 問到我，唉，不好意思推你，雖然都不知道什麼東西，唉，算了，寫一試但寫，寫50元給你算了、okay？ 但就可能就是這少少的參與，神就遠用到了。很奇妙，神可以做很大的事，但祂要求我們參與。我記得有一次我講呢邊道，係大概年幾前兩年前咧，喺北温一間教會講西人教會講道。咁我講完呢邊道，通常我講道就唔會連續兩個禮拜，因為通常我都去其他教會講道。講完之後落到去，主任牧師同我講少少，同我講你 Clement， 你下個禮拜再嚟得唔得？原來咧佢下個禮拜佢唔休假，但係佢本來應承咗個講員嚟唔到。咁通常咧佢就佢都未必諗住請我，但係見到我第一次講得 OK， 跟住就聽我講完先 OK 啦，請我下個禮拜再嚟講。咁我通常 想 say no 嘅，因為佢一來北温，佢喺去到 Deep Cove 好遠嘅，我唔係好想揸咁遠。二來我覺得連續講兩個禮拜，第一個禮拜講得好啲，第二個禮拜會唔會講得好衰呢？咁我就諗下，好唔好連續兩個禮拜講？但啱啱講完呢篇道就點啊？將我哋少少嘅同神同工喎，就唔好意思 say no，OK？、Okay？ 咁我就同神講，算啦 ，OK， 我就應承佢啦。應承我第二個禮拜去，第二個禮拜去未開始講到行入教裏邊，突然間有個白曬頭髮嘅老人家同我傾偈，佢話：多謝你，Pastor Clement 我哋係一班嘅退休嘅人士，我哋喺 Deep Cove 附近 Community Centre 成日會有啲聚會嘅，自己一個去嘅，用嗰啲 facilities， 成日見到好多嘅老人家，尤其是患老人家冇嘢做，喺嗰度 hea 睇下報紙啊，坐喺度發吽豆。我哋幾個老人家成日覺得我哋好唔好同佢哋邀請佢哋有個團契介紹佢哋，睇佢哋係咪信耶穌，或者甚至係將福音介紹俾佢哋。每一次我哋咁諗，我哋就覺得哇！我哋咁老啦 ，OK， 可以做到啲乜咧？系都由啲後生仔做啦。我哋咩都唔識，咁老啦 ，OK， 又冇力又冇錢 ，OK， 做緊啲咩啫？算啦，我哋唔好做。佢話：我聽完你講篇道之後，我就去我哋嗰晚有個 gathering， 我哋就一齊起身，手握手舉起手，就好似摩西同阿倫同胡爾一樣嘅。佢幾個白曬頭髮嘅老人家，用啲 wrinkles hands 嘅、okay?。揸住手举手话：神啊，如果你想使用我哋，就好似当年使用摩西同亚伦同埋会一样，你就使用我哋啦。祈祷之后，佢就决定去做，去嗰度去做一个嘅事工，去帮助啲喺当地嘅 difficult 附近佢见到嘅一啲嘅退休亦都好老嘅人士，去帮助佢哋，希望邀请佢哋去教会。嗱，我唔知道后续，我后来冇机会再见到呢个嘅老人家。但我相信这个很美好的开始。今天是12月29号，通常我们都会有些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不是？ 我唔知道大家嘅 resolution 係乜嘢，但我可唔可以請大家加多一樣嘢？加多一樣，加一樣嘢話，神啊，使用我擺上嘅任何一樣嘢，可能係你嘅時間，可能你少少金錢，可能你從來想做呢個侍奉覺得冇能力。我好想同阿 Joey 一齊唱歌，但係我識啲咩，我唔想上去。我冇啲可以做，但係其實我可以喺出邊派啊。邀請新朋友，歡迎新朋友都可以，我可以做這些，我可以幫你祈禱，我可以交少少奉獻，無論什麼都好，我希望你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加多一樣東西，就是將你的微小的擺上，看看神怎樣用這些微小的東西行大神蹟，好不好？神不需要你擺很多，祂不需要你的能力，祂不需要，但祂需要你的心，祂需要你願意跟祂一起同工的心，給祂嚟行呢个神迹，将少少个摆上，睇下佢可以做啲咩大事。我相信一定可以。人生好多嘢唔 sure， 但我好相信神可以将我哋微小嘅放上去做一啲嘅伟大嘅事情。让我哋今日就同佢同工，让我哋出年2025年系同一个同神新嘅方面去同工。让我哋将我哋少少嘅放上，无论几谦卑嘅嘢都好，神都可以让我哋睇。见佢能力，好唔好啊？我哋一齐祈祷，主啊，感谢你俾个机会我哋，多谢你。虽然我哋咁冇能力，但系仍然中意同我哋一齐工作，俾我哋一个心。我唔知道弟兄姊妹佢哋想摆上乜嘢，但好相信佢哋想摆上嘢会变成10倍、100倍、1000倍。只要我哋愿意，只要我哋用心，只要我哋乐意同你同工，你就会使用。主啊，感谢你俾个机会我哋，我哋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